由于敌军的阻碍，一线轮方面的通讯当然不通，连黑色枪击兵舰队的通讯也断绝了。根据目前的侦查结果显示，同盟军在比克谷元帅出长司令官之下拥有的兵力大概有20,000左右的样子。 哦， 只是数量多了一点而已，其中战舰或者是航空母舰应该是没有多少才对，打完仗的时候还会剩下多少呢？ 既然这样，干脆一战把他们全部给葬了。如果四处搜寻失去了胜机的话，这并不符合我军统一宇宙的霸气。 如果一味的浪费时间的话，结果可能会产生让流亡状态的扬威利党人再度崛起的机会。前几年兰提马利欧星域会战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蠢动，使得我们错失将同盟军完全歼灭的机会。陛下，请您立即下令命令我们出战吧。 罗塔尔跟米达认为现在不需要唆使莱因哈特打仗，关键已经不在于要战不战的问题，而是在哪里应该如何打这一仗，同盟军会使出什么样的战术。莱因哈特所关心的是在这一点上。同盟军在马尔雅迪特星域布阵的报告传到莱因哈特跟前，这是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1月13号的事情。 根据费沙航路局传来的消息显示，马尔雅迪特星系是由一群极为庞大的小行星群组成的行星带，最大的行星也只有直径120公里，总数无法算出，通讯混乱，恒星风跟能量流毫无秩序的狂吹乱窜。 那个老人竟然会选择一个这么难占的宇宙空间。 在这群小行星中有一条扭曲的走廊贯穿过去，同盟军就潜伏在长92万公里、直径4万公里、像隧道状的空间里面，等待着我们帝国军。 敌军的意图很明显，这摆明了是对朕下挑战书的意思。那个老人想用牺牲自己性命的方式来鼓舞那些民主主义共和者的精神。 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有骨气，值得赞赏。 陛下，属下认为陛下没有必要亲自正面跟敌军决一胜败，只要派一个部队过去镇压他们，而本队则直接一路冲向海尼塞，这样事情就可以解决了。比克谷元帅虽然用兵老练也很有人望，反正他已经把命运赌在这场战役，属下认为可以不用理他没关系。 你的进言没有错误，但是身经百战的老元帅毒死所下的挑战，不接受的话太失礼了，也并不是没有其他的理由，不过这对朕跟朕的军队已经足够了。米达元帅， 是， 你负责指挥左翼，右翼艾森纳，后卫妙拉，法兰作为朕的预备兵力在星域外援待命，前卫由克纳斯坦还有格里巴查两人担任。 是，陛下赐属下打头阵是属下无上的光荣， 属下一定会将同盟军老将让他们死在该死的地方，现在早已经不是白发老人活跃的时代了。 说得真容易啊，你们可不要被你们所说的白发老将给耍了。 第二天14号，帝国军入侵马尔雅迪特星域。这个时候伊士伦要塞虽然已经失陷，但是这个消息还没有传到莱因哈特那里。 你对这场战役有什么看法？ 这一战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不是在理性方面，而是在情感方面吧。老狮子跟年轻的狮子两方面都想打仗，在名誉上可能会有锦上添花的效果，但是其实呢，是因为拔出的剑没有沾到血，不能够收回剑鞘里。 想不到你拥有诗人的灵魂，我以前都不知道。 我知道这个道理，你应该也懂得这个道理。历史这个家伙跟人类是一样的，从睡梦中醒过来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渴。黄金树王朝已经灭亡了，自由行星同盟虽然能活到现在，但是明天也会灭亡。历史总是渴望着喝大量的鲜血的。 就算这样，我认为我们已经喝得够多够饱了。 是吗？你是真的这么认为吗？ 在皇帝莱因哈特陛下的领导下，分裂的宇宙会得到统一，为世人带来和平。如果像你说的，明天同盟就会灭亡的话，那么后天早上就能露出和平之光了，不是吗？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至今打过来的仗，流下的血不全都白费了？ 你说的没有错，不过我是这么认为， 就算历史已经喝血喝饱了，那也只是量而已，但是值的方面，牺牲越高贵的话，就越能让残忍的神高兴啊。 罗塔尔。 哦，我好像扮演了一个不成样的角色，我既不是诗人也不是哲学家，我只是个粗鄙的军人罢了。看来这种角色还是让麦克林来扮演会比较适合一点。 你能觉醒，我觉得很高兴。目前我们想知道的，不是那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历史之神，而是摆在眼前的敌人到底在想些什么。 不管怎么样，这场战争应该说是一场仪式，为了出席自由行星同盟的猎葬所举行的。不透过这种形式的话，不论生者或是死者，都没有办法接受灭亡这个事实吧。 我看您也差不多该休息了，元帅。 我是打算要休息了，不过既然要打仗，就希望打一场像样的仗。 您不用担心，皇帝莱因哈特不可能做出什么蠢事才对。 是啊，但愿如此。不过说真的，我自己是没关系，但是让这么多的人因此死去的话，我就真的是罪孽深重了。 那么下辈子就请您当个医生，这么一来应该就能取得平衡了。 下辈子？这种话会从你嘴巴里面说出来，我还真是意外啊。仔细的想想呢，我应该算是很幸福了，在人生的最后可以遇到莱因哈特、罗格兰还有杨威利这两位无以伦比的伟大用兵高手，而且呢还不用看到他们两个人之间谁负伤倒下的景象。另外还有 也不用看到自由行星完全灭亡，是吗？ 1月16号，两军终于进入激战。 射击！ 射击！ 保持战力，不要溃散，开始后退，退到走廊里去。 敌军退后了，别让他们逃了。 趁这个机会一举攻入走廊，不要落后在克纳斯坦舰队后面。 前卫的格里巴查舰队已经成功的攻进走廊了， 未免太脆弱了吧？ 你认为这是陷阱？ 没错，不过为了看出敌军的诡计，我认为暂时保持这样。 这里是关键所在，千万不要被打败了。怎么样？ 应该差不多了。 左舷方向吹来大规模的恒星风。 什么？ 不要慌，各舰保持间隔距离，重新排好阵型。 不要接近小行星。 敌军密集起来了。 好，集中炮火攻击。 他们在搞什么？照这样下去只是消耗战力而已，不是吗？ 背后 赶快把敌军给我引出来。 逼不得已退后，这么狭窄的空间没有办法行动。 但是敌军的炮火太过猛烈，后退才是更困难的事。 某些程度的牺牲是必要的。第二波来了。尖列不要乱了，混乱会造成更大的伤亡跟损害。 报告，敌军舰队脱离了。 全舰停止，不用追击下去了。 各舰扩散开来，半包围走廊的出口，看到敌军出来就发动攻击。损伤情况， 逃脱出来的舰队有七成多。 不要以为我会这样挨打就算了。 哦，格里巴查马上采取逆袭的态势啊。 他的反应还蛮快的嘛。 嗯，问题在于敌军会不会出来呢？ 切，没有追过来。 敌军身处狭窄的走廊，所以才能占上风。一旦出来外面，只会遭到大军包围歼灭。他们也好像知道这一点啊。看来事情有点麻烦呢。 传法兰上来，叫格里巴查暂时退下去。 是。 你带着你的兵力，把老老虎从洞穴里赶出来。 是。 利用法兰的行动来分散敌军的注意力。 那么找克纳斯坦。 嗯。 这对格里巴查有点过意不去，他抢在前面，反而抽了这坏签，真是托他的福，重要的任务轮到我这里来了。 好吧，看看他的本事。 什么？各舰，不要挤在一起。 他还挺顽强的嘛。切。 克纳斯坦虽然也很尽力在作战，不过经验之差还是很大。实在很不想让那些老人这样子死掉，虽然是敌人，不过是值得敬爱的老人家。 我也有同感，劝他投降可能也不会答应吧。就我来说，就算败给敌人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 嗯，你有这种想法是很好，不过不要随便说出来 啊。 像法兰或是史莱德那种生存理念也是有的，这也是不应该遭到责难的，懂不懂？ 是，属下太轻率了。 嗯，不过话说回来，同盟军这场仗的确打得不错，虽然说他们占尽了地理之便。 同盟军那些家伙就是不肯让我们轻松地打。 哼，迟早总是派兵增援的，你认为派艾森纳舰队怎么样呢？ 嗯，交给你办。 前方有走廊内的敌营， 全舰发动炮击。 后方的敌军攻过来了。 好，全舰立刻掉头。啊，慢着，全舰停止。 指挥官， 这是陷阱。敌军看准了我们侵入走廊的时候，打算大举从走廊内掉头反攻过来。 那么 全舰暂时退后，退后把走廊的出入口包围起来，等到敌军他们出来的时候，用零距离射击一举把他们消灭。 敌军舰队退到走廊的深处去了。 好，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全速进攻。 罗塔尔， 是 你有什么看法？克纳斯坦趁着敌军后退的形势跟着追进走廊里面去了，这表示 进去是没有问题，关键在于逃不逃得掉的问题吧。 理由呢？ 如果是属下的话，我可能会在走廊内装置积雷，阻止入侵而来的敌军前进。 同感，现在想一想，我们如果用这个办法就好了。 前方发现击雷群， 那是热反应型的击雷群。 可恶，全舰停止前进。糟了，躲开，全舰立刻脱离走廊。可恶，没办法，只好炮击了，张开弹幕阻止击雷群接近。 敌舰确认， 射击。 什么？ 快呀！现在是夹击敌军的大好机会。 竟然有伏兵玩这种小把戏！ 指挥官，照这样会陷入夹击的危机。 没办法了，立刻后退。 是要右回旋吗？ 不，往右边转的话，敌军汇合起来之后，后面会被攻得很惨。直接往六点钟方向退出去。当敌军在交错产生混乱的时候，一口气压过去灭了他们。 不晓得为什么，同盟军的战术总是叫人不敢轻视。下一步当然是敌军的下一步当然是从我们背后出手啊。 难道对敌军来说这是预定的行动吗？ 或者还有别的可能性，这个新域的敌军全体想混乱战局，趁着赚取时间的时候，另外一个机动部队从我们的后方发动攻击清洗我们。不过以现在的同盟军而言，我不认为他们有如此庞大的别支机动部队存在，更何况要迂回绕路的话，我军的后卫有铁臂妙拉守着，就算敌军还有另外两万艘程度的部队存在，想要长期维持这样的战线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但是杨威利的事你又是怎么看？ 哼，看来这个天才也没有办法无视于那个魔术师的存在。我还真奇怪，难道我在嫉妒吗？ 敌军想照这样子绕到我军本队的后面去，别让他们过去，加以阻挠。 这里希望他们能照我们的愿望行动。 全舰发动炮击， 全舰往左右展开。 敌军密集起来了，这样中间可能会被他们突破。 没关系，就让他们突破吧。 如果是杨威力的话，与其直接攻击我军，他可能会从背后出来断绝我们返回废沙的归路吧。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很有可能会这么做。 但是现在那个小子没有实现这种战术的兵力，而且既然史坦梅兹没有什么消息过来的话，这一次应该不用理会这个。 嗯，就算杨威力从后面断了我们的归路，我们也要继续前进，歼灭正面的敌人，直击海尼塞行星才可以，然后经由伊谢伦走廊返回帝国就可以了，没有什么好害怕的事情。 成功了，掌握帝国军的后门了。全舰队排成凹形阵型，一骚也不准他们过去，强行突破，就算不能活着回去，也不要成为皇帝的刀下亡魂。全舰突击，发射！ 没关系，就让敌军突破，继续前进。 看来被他们赢了一招啊！ 什么话，还早得很呢！全舰掉头，追击敌军。 铁臂妙拉，杨指挥官还曾经夸他是一个名将，果然很厉害。 敌军从背后接近了。 来了。 敌军的别支机动部队很少，跟妙拉舰队一起夹击的话，可以把他们给夹扁。 指挥官，背后有敌军接近。 已经来了。克纳斯坦到底在干什么？如果他从敌军本队背后攻击的话，我们就有压倒性的胜算了。 发现别的舰群。 看来敌军是故意把爆发的时间给错开了。 可恶，如果有导向性杰夫粒子就好了。 封锁走廊好像顺利成功了， 后面是安全地带了，太好了。 与其这样继续追击法兰舰队，不如 一举歼灭他们。一举歼灭他们，然后马上掉头，算好时间之差，痛击背后的敌军。 别管后面的敌军，只差一步，再一步就能突破前面的敌阵了， 巩固阵型。 指挥官，背后有敌军。 什么？快呀，照这样一举冲入帝国军的大本营。哈尔森，你要撑住。 没问题，全力炮击，就算在这里全灭也不是白死的。 别让他走掉。费尔辛、史奈贝尔、豪希特，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阻止同盟军本队，保护皇帝的安全。 是， 但是指挥官，要拨出您三成的兵力过去，这恐怕…… 不用你说，这我知道。 敌军很少，从这里突破。 元帅，从天顶上方。 别让他过去。不行吗？ 这么一来，现在。敌军兵力变弱了， 糟糕， 突击， 突破敌阵。 宇宙历800年，新帝国历2年1月16号，帝国军陷入意外的苦战之中。 夢をぶつけ合って透き通る涙を流したね、汗に隠して君を送るこの時に、遠い星に光ゆらぎきらめきどれも胸熱い交わり祭りさ、若いからじゃなくて夢に挑むことで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星を仰げば、僕たちに別れはないという心通えば。 外的一集，帝国军的大本营看似要被卡尔森攻下，但是 面对帝国军绝对多数兵力的反击，同盟军的攻击也到达了极限。莱因哈特眼里的比克谷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马尔雅迪特星域会战下集。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